是我的天地， 是不是？ 你爱我所有，爱生气，喜欢我还嘴硬，好面子要加三斤， 好想被你吃定。 白给你说话的眼睛，白给你微笑的目的，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。 今天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，只是穿得性感些而已，明明你很自恋，绕了门口着急，我心中你是第一，耐心还有爱心，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，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。 Oh my oh my oh my oh my， 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，我越来越紧逼，做梦越梦到你，就像是我的天地。 很奇怪，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，我已不能怕你出局， 好想把你吃定。 白给你说话的眼睛，白给你微笑的梦里，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。 就蹲下去，一吃惊，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爱心。 白给你，爱上你，看不见你会生病，原来我也有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。 你也有温柔的时候，害我太激动，以为天上下着红雨，忽然结束还没有睡醒，只要一个我彻底这样一个你，竟然等于我爱你，爱上你一天又一天又一天。 白给你，我爱你，白给你， 我爱上你， 我只靠近就每天跟你在一起， 每天跟你在一起。 白给你， 我白给你， 爱上你， 我爱上你， 我们之间一到最都有默契。 罗志祥之后呢，继续来听一看丁文琪这首作品，叫做《十七岁的异想世界》。 水。 就是这样甜甜的滋味，只想和你住在海里，眼泪流下融化变成海水，再多抱怨都变成气泡飞上天，就是这样咸咸的滋味。

让我送你回家。哦哦，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。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。 这首作品来自周华健，叫做《送你回家》。继续来听听看彭羚，在彭羚99年专辑《一枝花》当中呢，我们不但听到了他清新俏皮的演绎，还听到了很多大胆自由的独特的处理。这样专辑呢，也让你听到了一个全新的彭羚，感觉呢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这一首作品呢，来自里面的《给我一段仁爱路》。 算什么？我走过，我走不过，走不走，怕是就什么？我走错，我没走错，至少我没走过什么。其实我应该说，如果花开了就感激，如果分开了就放弃。